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以下节目内容只反映主持人及参与节目人士之意见，并不代表本台立场。 第二節回來講金融。有些人說評論一個人是要講資格的，那我真金白銀買他的書，頭頭尾尾我想買過超過50套不止，可能60套都不止，因為我經常搬流離失所。我喜歡買書的人每一到一特定時間抌嘅时候，或者是我试过有一次我做住村屋，我屋企系700尺嗰啲村屋，生意失败卖咗间村屋，我村屋有半间屋都系书同 CD， 8000蚊俾一间旧书档收晒，因为我未来住嘅地方只有200几尺，嗰种痛法我明白嘅，我真系明白。在大陆落嚟香港，啲书带唔翻落嚟，又再抌。每抌一次书我都痛，后屘我就去图书馆借去睇，但系唔齐，卒之都系经济能力负担得起，又再卖。金融嘅小说精彩，我唔净系讲金融小说，我讲佢呢个人系评呢个人，唔系评佢嘅书。一片歌功仲得是不是那么伟大，我不敢讲。三段婚姻失败，特定的时空有特定的 事情发生。好难讲感情的事，我自己都有。萧若元先生也都有。但是金融是不讲，或者有朋友访问一片言者字的。然后所有的评论就是你们讲。你话佢几伟大，佢几伟大；你话佢传承点样点样，就是、你哋讲。你哋话佢投共，你哋继续讲。而呢个人，我未睇过，可能我自己见识少或者睇得书少，我睇唔到佢有一日佢真系反驳过坊间嘅嘢。到今时今日，94岁之年，佢不在啦。而坊间好多人闹佢啊，嗰样嘢，其实我又唔系真系适合咧，系咪啊？我哋评嗰件事啊，评嗰个人啊，佢唔识驳嘴，何况我估而家金融在世，佢都唔会理呢啲事。94岁，70而从心所欲，70岁以后中意做乜嘢咪做乜嘢咯，只要合理嘅，佢中意做学问学问，佢中意翻去大学。讲咪大学讲咯，有咩问题？一啲问题都冇。至于佢系咪金学，由后人所写嘅，佢冇叫人做，亦都唔使可笑，亦都唔系擦唔擦鞋，好似倪匡提出嘅，啱倪匡提出，然后大陆、台湾煞有介事，好多人继续去写， 好多坊间好多嘅书不停咁写，每一个人睇件事唔同。如果佢真系写得出金庸有几伟大，而得到世间认同嘅话，佢就系伟大噶啦，系咪啊？佢写有人睇。俾钱真金白银买嚟睇，睇完之后，跟住好多人认同佢，赞成佢，然后研究佢嘅嘢，咁佢就系伟大，因为佢影响咗好多人，影响人。萧若元先生佢话不能够同《红楼梦》相比。但是《红楼梦》又没有影响几代人。做任何事得以传世。传世。你试下翻拍《红楼梦》。我记得的萧若元先生他自己讲。人网时代他说他想拍一套《红楼梦》。他写。不了了之，财力佢有嘅，系咪？一个咁出色嘅编剧，拍一套周星驰嘅《鹿鼎记》，完整过金庸嘅写嘅《鹿鼎记》，啱啱出节目。我唔评论佢哋两个嘅高低，大家都唔同层面、唔同范畴，系不能类比的。即是用金庸来类比《红楼梦》是不能类比的。武侠小说它有它特定的时空去决定一件事，何况武侠小说也不是这一个。武侠小说算不算以前的《刺客列传》，算不算是武侠小说？啱唔啱？似即是是不是武侠小说？你告诉我听。两千几年的了，如果你这样计就不是你所讲的，只不过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形式，不同的风格出现的，这个才是事实。评一个人很容易，因为你只是讲出你的观点，抹杀一个人亦都好容易，但系我都话啦，亦都唔使问自己，我一个衰人，我一个扑街，我一个贱人都啦，我都有权去评论人，呢个言论自由嚟，啱啱？即系因为我评论萧若元先生，我做咗网台两年，我曾经录过三段音。去讲，好似我而家咁样咁正式嘅去讲萧若元，都从冇出街，久不久片言只字，试过一集，真系乜佢就系佢个仔啲嘢，其实好少讲，因为咧，好似上次佢就嚟生日69岁，我都曾经做节目，我话可以收翻啖气，但系我今日。你既然你可以评论人，即是你俾人评论啦，咁我就即管讲一讲，不能类比，咁就将佢同金庸先生我哋分开咗佢先，因为评咗金庸啦，金庸唔使我评，但系讲出我的观点啫。一个老布人系值得人钦佩嘅，佢嘅武侠小说流传到几耐，影响嘅层面有几大？是吗？不用我去评论，它自然的。是不是文学作品？每一个时空每一个定义都不同。我讲认真，什么战争与和平啊，什么张爱玲都是假的。有什么生活啊，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写过的有吗？都没有的。是不是？ 动物农庄有咩？讲几只动物咯，拟人化法咯，系咪啊？跟住佢就伟大咯，系咪啊？每一个人写都好啦，睇下佢嘅影响力可以去到几多，一路发酵到有几大。咁我哋即管望一望啦。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嘅产物啦，又唔使标榜港英，因为有香港政府啊、港英政府啊，所以佢先得以发挥。又唔使讲呢啲，点解你其他人发挥唔到？就是、因为佢比我哋呢种咁平凡嘅人更加出色咯，所以不能否定。萧若元先生，我唔会将你同陶杰类比，因为佢系人渣。我讲最近啱啱先出咗段录音系嘛，俾人强奸系嘛，啊嗰几个女仔抵死嘅，都讲得出呢啲真系人渣。不过由翻阿 Benson， 阿 Benson 话截翻段声音，星期一佢翻嚟开波屌鸠，啊又讲粗口。萧若元咧就录咗六段音，佢好唔服气，睇到。好唔服气，点唔服气呢？哎，99年之后呢，我就唔再认为佢系偶像。哎，而家佢死咗啦，哎，我封再次封返佢做偶像啦，你讲乜嘢呀？你知唔知你讲緊乜嘢？你度唔系你污蔑咗一个嘅人嘅人格啊。你可以唔认同佢，咪唔系偶像咯？佢跟住佢做嘅嘢，从来都冇改变过，条路一路系咁行落去。然后你封翻佢做偶像，系因为啲人喺度乜你？然后你好晦气咁样讲，你令人觉得你即系我，即系开始有啲睇你唔起，唔想讲呢句说话，但事实就系咁样，讲咗出口。铿锵摘地有声就讲落去，啱唔啱？应该系咁样。咩日嘢叫袁崇焕平转？其实咧，好多人咧喺留言咧话：哎呀，佢只不过评袁崇焕平转啫。人哋冇讲过自己系文学家，你评我错冇问题噶。但系你唔好嘲笑人。我亦都唔会话你个写《金瓶梅》啊，冇爆波啊，冇湿冇乜乜啦，我唔会讲呢啲。我昨日睇完你嗰啲嘢，我入 My Super TV， 昨晚睇到今朝六点钟睇沈静怡、银剑恨、睇浴血太平山啊，再见太平山咧，应该嗰二十集就萧若元先生做策划嘅。我头先讲咗。查良镛先生，佢从来冇话我而家走去同边个影相，佢哋睇得起我，我去乜嘢乜嘢，佢就系做佢自己嘅嘢嘅啫。跟住你哋啲人讲，佢冇自己讲我好伟大嘅文学家，我应该攞诺贝尔奖，我识边个边个，我真系听唔到，只有人哋话识佢边个边个嘅啫。我做节目嘅风格都。有啲学想学萧元，当然啦，能力不及学唔到。但系有两句说话，我就想问下你啦。呢句说话我想讲好耐噶啦。当你去成日不停讲你如何如何，对经济、天文、地理，样样都知，呢个系资料搜集啫。即系咁，我要讲任何嘢，我就想办法做功课，摆定定喺度，而唔系你真材实料，样样都识，除咗某一方面嘅嘢，可唔可以咁样讲？如果唔系，点解你每一次做节目，你做节目，杨继昌就可以隔篱喺度答到你咯？因为有一个资料搜集，你想讲呢个问题，有人做咗资料搜集，摆到学贯中西，系咪就系咁样？睇咗一套英国电视剧，我唔开名啦。你当正史咁喺节目度讲都有啊，无谓指出你，因为我自己都咁流。 你讲得动听咪得咯，我中意听你做节目，因为你嘅逻辑性、你嘅表演手法吸引到我，我嚟听啫。如果真真正正揸住你所讲嘅嘢，上网揾资料，我谂你真系七角一皮啊！萧若元先生，成日同人讲做学问，乜嘢学问呢啲？我要评你，我走嚟做功课，我唔使做功课可以评到你，因为我系你超级粉丝啊！曾经虽然唔系偶像，但系真真正正，我讲三样嘢。如果有好多萧粉听到，你哋自己问一下我讲嘅啱唔啱？三件事或者四件事咧，我人都系冇乜逻辑噶啦。下次翻嚟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